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一场外国传教士与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意外相遇，开启了一个所谓帝国主义分子在红军中的18个月俘虏生活，一段随着红二六军团在湘鄂黔川滇转战的艰苦岁月。他的中文名字叫伯父李，他为萧克翻译了至关重要的贵州地图，为贺龙的女儿编织毛衣，还目睹了红军战士的战斗、学习、打土豪。伯父李亲历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他是第一个向西方详细报道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比斯诺和他的西行漫记还早一年。伯父李从对红军的不理解到理解，从对自由的渴望到对长征岁月的无比怀念。究竟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巨大的改变？又是什么让他对中国时时挂怀？50年后，当80多岁的伯父李与70多岁的萧克将军奇迹般地取得了联系，又会谱写一曲怎样的红色友谊之歌？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 元月9日，红六军团占领了江口，12日，红二军团占领了石阡县城，伯父李随红军进入了石阡城。石阡是红军的伤心之地，也是伯父李永生难忘的地方。1年多前，西征中的红六军团就是在石阡的干溪遭到了自西征以来最大的损失。在这次战斗中，全军团被敌军截为3段，损失惨重。当初从江西出发时的9000多名红军将士，在经过2个多月的长途转战和这一战役后，只剩下了3000多人。伯父李也亲眼看到不少红军战士就倒在他的身边，而他自己也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其实，在没有被红军扣为人质以前，伯父李作为镇远教堂的传教士，曾到过离镇远不远的石阡城内传教布道。他记得石阡是一座风景秀美的小城，依山傍水，恬静而悠然，城内的市场上很热闹。他曾经到过城中一户女基督教徒的家中，他一家人的好客使伯父李至今记忆犹新。当他和小红军他们走过街道时，他还努力地寻找着这个女基督教徒的家，只见他家大门紧闭，也许他和他的家人在红军进城之前就逃出了城。城中还有一所教堂，那儿的教徒和城内的温泉曾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由于白天行军过累，伯父李到宿营地后吃过晚饭就倒头睡去了。半夜时分，他被小红军叫醒了。当他揉了揉睡眼朦胧的双眼，他眼前出现了一位年轻的天主教神父。 他是这儿的神父，从今天起他要和你住在一起了。 从小红军的话里，伯父李听明白了，这又是一个红军的外国人质。 你可以把这儿的规矩慢慢告诉他。 小红军很老练地交代伯父李， 不过你还要告诉他要遵守我们红军的规矩。 小红军走后，伯父李热情地为这位新同伴张罗床铺。安顿下来后，这位天主教神父告诉伯父李，他叫海因里希·凯尔纳，只有28岁，是圣心会的一位德国神父，来中国已经2年了。伯父李询问他是如何被红军抓住的，凯尔纳对他说， 当红军进入石阡县城时，教堂里的同伴们都走掉了。他因为要藏匿教堂里的东西，没有来得及逃走，因此被红军抓住了。当天夜里，伯父里和这位凯尔纳共住一室，他翻来覆去的难以入眠，可凯尔纳却整夜一动不动，这使得伯父里有些嫉妒。可是当两人第二天清晨说起这件事时，凯尔纳却告诉伯父里，其实他昨天晚上根本就没有合过眼。在石阡县城内，伯父里惊喜地看到了三位从贝克尔先生那来的信使，其中就有第一次受贝克尔的派遣来到红军根据地中心塔沃的信使杨先生。杨先生告诉伯父里，红军围攻芷江县城时，他正和贝克尔先生在城内。在红军攻城最紧张的那一天，贝克尔先生正和27名城内的传教士一起聚集在芷江教堂内举行基督教的洗礼仪式。他说，如果红军攻进了城，贝克尔先生和这27名传教士就都会成为红军的人质了。他还告诉伯父里，在红军连续攻城五天以后，城内的国民党军队本来已经守不住城了，他们已经在准备打开城门逃走了。可就在这时，不知什么原因，红军竟然自己撤了围，这样一来，芷江也就戏剧性的被守住了。贝克尔先生和那27名传教士也没有成为红军的人质。杨先生还告诉伯父里，他与红军已经就释放伯父里一事再次交谈过了。听红军的口气，他们已经不再坚持索要大量的赎金了。释放海曼牧师用了10,000元，这已经比红军最初要求的两个人70万的赎金数量大为减少。看来经过一年多的接触，红军已经知道教会并不是很有钱的，他们也变得实际多了。还有，也许红军真的为长期扣押伯父里感到厌倦了。但是伯父里知道，在和红军相处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对红军的印象和红军对他的看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天，吴德峰把伯父里叫了去，伯父里一进屋就看到杨先生也在旁边。 我们准备尽最大的可能减少赎金， 吴德峰对伯父里说道， 10,000元是我们所考虑的最低数字了，但是我们还是有些别的事想请贝克尔先生帮忙，如果他能答应的话，我们会报答他的，如果做得较好，我们会减少赎金，如果完全做到了，赎金则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 伯父里不知道吴德峰所说的还有别的事想请贝克尔先生帮忙是些什么事情，于是他向吴德峰询问。吴德峰回答他说， 我们有4项要求。第一，贝克尔先生必须就他前次所写给红军的措辞强硬的信表示道歉。第二，中间人带钱来的时候必须与张震汉将军的代表同行。第三，交给贝克尔先生的信务必送到，回信也需要交张震汉将军的代表带回。第四，贝克尔先生必须购买一些商品，购物的清单附在信里面，如果买东西花的钱很多的话，就是说超过了赎金总额，那么这多余部分的钱就记在凯尔纳的账上吧。 听了吴德峰的话后，伯父里表示愿意按照他的话和意思再次给贝克尔先生写信。吴德峰草拟了一封中文信给伯父里，他要伯父里把信译成英文，凯尔纳也被要求写一封内容一样的信。杨先生向吴德峰保证，自己回去以后一定再向教会和贝克尔先生表明红军的诚意和条件，争取尽快按红军的要求求得伯父里，现在还要加上凯尔纳的获释。红军在石阡待了好几天，伯父里得到了在温泉洗澡的机会，著名的石阡温泉水洗去了他多日的疲惫， 使他感到身心轻松了许多。不仅是他，他看到周围的红军将士都洗了温泉澡，他还看到了极为动人的一幕，一些在一年多前的西征中因为受伤而留下或是掉队的红军战士又重新找上队伍，分别了一年多的战友相见，许多红军战士激动得抱头大哭。在时迁的日子，推心置腹的交流、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遭遇，使伯父里与凯尔纳很快地成为了无话不说的朋友。伯父里向凯尔纳讲他被红军扣为人质一年多时间以来的生活，尤其是跟随红军转战的生死经历，以及伯父里对红军那种自然流露出来的敬佩，使得凯尔纳听得津津有味。他不明白，像伯父里这样一位西方传教士，竟然有如此神奇般的传奇经历。当然，凯尔纳也向伯父里讲述了他在时迁传教中与当地基督徒结下的友谊。凯尔纳没有说谎，因为伯父里看到，当他和凯尔纳跟随红军离开时迁县城时，有不少当地的基督徒站在路边，为凯尔纳默默送行。 红色历史作品贵在真实，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用真实的口吻记录了传教士伯父里跟随红军长征的生活，通过传教士的视角向读者刻画了一群有血有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红军英雄们。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红二六军团占领江口石阡县，在这里两军团对下一步的战略取向再次进行了商议。江口石阡一带地处黔东山区，土地贫瘠，出产不丰，而且大山区也不利于大兵团作战。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在这一带统治严密，地主武装强悍，一年多前红六军团就是在这一带遭到惨重损失的。红十八师师长龙云率领的200多名红军战士就是在这一带被地主武装围剿，龙云本人也被俘牺牲，因此这一带不是建立红色根据地的理想地区。贺龙、任弼时、关向英、萧克和王震都不主张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另一方面，以朱德、张国焘为首的中革军委也给红二六军团发来指示，在未给敌严重打击时，不宜久停一处，离敌策源处较远的地方活动，但勿入太荒野地，敌力虽多，但我能进退自如，主动在我。电报中还指出，乌江下游障碍大，上游障碍较小，黔南和黔西均少大河障碍，给养亦不困难。红二六军团应以佯攻贵阳姿势，速转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群众、地形均可作暂时根据地。元月19日，贺龙、任弼时、关向英、萧克、王震、夏曦、李达和甘四奇等人在石阡的天主教堂内召开了红二六军团联席会议。经过大家的讨论后，一致决定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率红二六军团迅速西进，渡过乌江，前往贵州西部的毕节一带建立红色根据地。元月20日，红二六军团18000多人在江口和石阡两地经过7天休整以后继续西行。伯父里再次跟随红二六军团踏上了西行的征程，这次他可不孤单了，因为凯尔纳与他同行，只不过他和凯尔纳身体都不行。凯尔纳虽然只有20多岁的年纪，但却瘦得像一根树干，走不上几里路人就不行了。没有办法，红军只好给他们找来了一匹骡子和一匹马。伯父里骑马，凯尔纳骑着骡子。由于此时正值严冬，一路上都是冻雨绵绵， 还不时地下起小雪，伯父里和凯尔纳吃尽了苦头，很多红军伤员更是受罪。行军中，伯父里看到一位红军伤员实在走不动了，于是便把自己的马让给了伤员骑。可是在翻过一座小山时，伯父里自己也不行了。看到这种情况，凯尔纳连忙把自己的骡子让给伯父里骑，这样才使得伯父里跟上了大部队。除了伯父里和凯尔纳这两名外国人质以外，红军中还有不少沿途抓获的地主老财，他们就没有伯父里和凯尔纳这样的待遇了。一路上他们都要和红军战士们一样步行。有一次，伯父里在行军中见到了张震汉将军。自从成了红军学校的教官之后，张震汉将军就离开了伯父里，被红军解除了监禁，似乎成为了红军中的一员。这样一来，伯父里就很少见到他了。两个人在路边说了几句话，伯父里看到张震汉将军虽然人瘦了，但气色看上去很不错。由于得到了红军的信任，张将军看上去精神也好，这使得伯父里内心多少有几分羡慕。红军一路西行，先是冲破了国民党军队在余庆龙溪一线设置的封锁线，于24日攻占了瓮安县城。红二六军团在黔南的马家坪一带与堵截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又于26日攻占了平越，也就是今天的福泉县，国民党专员被红军击毙。红二六军团击退敌军后，沿贵阳方向急进，占领了贵阳西南不远处的龙里县。国民党军唯恐红二六军团攻占省城，连忙令贵阳周围的两个师向贵阳增援。这样一来，国民党军队在贵阳以西就出现了防务真空地带。红二六军团抓住了这一良机，得以避开国民党军的堵截，掉头从北面从容绕过贵阳，转向西北方向，直奔乌江而去。 作者彭苏对红色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创作了大量红色文学作品。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就是在积累了大量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的基础上创作的。彭苏忠于事实，详细描述了红军长征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为大家展现了一个真实的红军长征故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 2月1日下午6点，担任全军前锋的红二团侦察连120多人奉命赶赴乌江渡口鸭池河。这个侦察连全由富于战斗经验、精明强悍的年轻战士组成。在以往的战斗中，这个连总是出现在最重要的战斗岗位上。这个连的装备也不同寻常，他们每位战士配备了一把手枪、两枚手榴弹，还有一把当时并不多见的手电筒。为了迷惑敌军，每个战士都换上了当地农民的服装，背着一个背篓。他们接到的任务是必须在天亮之前赶到乌江的鸭池河渡口，控制渡口并找到渡船，而这里离渡口还有120多里地。争取时间就是胜利，这个侦察连接受任务后立即出发，以急行军的方式迅速前进，按时在凌晨4点赶到了渡口附近的一个村子。红军战士从当地老乡的口中得知，敌军在渡口有一个连的兵力驻守。两名红军尖兵悄悄地摸到了敌哨兵的岗位上，用尖刀逼住敌哨兵，从哨兵口中得知了这个连的敌人还在不远处的一个祠堂里睡觉。在俘虏的带领下，红军侦察连悄悄来到祠堂。战士们冲进祠堂内，几十只手电筒照向敌人，敌军连长还以为是部下在开玩笑，直到红军的枪口对准他，他才知道是红军来了。侦察连解决了敌人这个连以后，马上来到渡口。此时天色已朦胧， 只见江面宽200多米，水流湍急，对岸是高山陡坡，地势十分险要。俘虏告诉红军侦察员，这个渡口有20多只大小渡船，都在对岸。红军侦察员让俘虏向对岸的敌军喊话，不一会儿，一只小船开了过来。当小船离岸边还有几米远时，一名俘虏突然跳上小船，一边大声叫喊，一边将小船奋力地蹬离岸边，向河中划去。此时河对岸的敌军听到了动静，纷纷跑到河边。红军机枪手立即朝对岸的敌军猛烈射击，敌人被打倒一大片，其他敌人慌忙朝山上跑去。红军的侦察员大声喊着，请对岸的船工们把船划过来。对岸船工们见敌人早已被吓跑，于是纷纷把小船划过河。这样一来，红军就控制了渡口，并且夺到了好些船只。紧接着，红军大队来到河边，战士们在河边架起小炮和重机枪，朝对岸山上的敌军猛烈开火。几只小船马上运载着部队渡过河去。敌军自知无力抵挡红军，于是只得向山后逃跑了。红军的先头部队过江之后，在当地船工和老乡的帮助下，立即在江面上搭起了一座浮桥，源源不断的红军从桥上过了江。最后，红二六军团主力过江后，断后的两个团赶到了江边。这时，敌军追击部队也赶到了。已过江的红军在对岸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和强大火力，有效地阻止了敌军向江边靠近。红军断后的两个团顺利过了江。红二六军团全军过江后，红军向在场帮助红军的船工和老乡每人发了一块银元作为工钱，感谢他们对红军的帮助，然后请船工们将船开往下游，避免被敌军利用。这一切做完后，红军集中火力将浮桥完全炸毁，成功地将敌军阻止在江的对岸。紧接着，红二六军团再派出一支侦察队，穿上国民党军的军装，扮成敌军，先行混入了黔西县城中。红二六军团大部队迅速跟进，里应外合，歼灭了守城的敌保安部队，于2月3号一举夺占了黔西县城。此时，围堵红二六军团的各路敌军也摆好了阵势。敌中央军万耀煌与郝梦龄部共3个师由遵义向黔西县推进，郭如栋部2个师继续由贵阳方向尾追红二六军团，李觉部2个师则从西南面的织金县向黔西县逼近，四川军阀则陈兵川南一线，滇省军阀则派出孙渡所部在滇黔边境守候，从4个方向将黔西北一带数10个县的广大区域团团围住。针对敌军的围堵，红二六军团以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各1个师继续西进，向大定、毕节方向进军。红六军团1个师留守黔西，两军团的其他3个师准备迎战进逼的敌人。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跟随红军长征的日子》，一个外国传教士所亲历的长征，作者彭苏，演播李刚，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装箱。